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一座建筑物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的地标，除了是建筑师的心血结晶之外，其实还承载了很多人民的智慧和历史的痕迹。为什么建筑深度游会这么受欢迎呢？全部因为是游历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知识、得到养分，甚至得到灵感。今集《学人沙龙》就由 Manfred 啦、Jeff 啦，同埋我哋嘅嘉賓 Simon 許運行建築師一齊帶隊，推介我哋深水嘅建築深度遊。好啦，其實建築深度遊同普通旅遊有咩分別呢？ Simon 可唔可以講一講呢樣嘢？ 我自己嘅經歷啦，就係佢除咗咧一般嘅小市民啦，就咁去到係個地方，就咁影張相，我嚟過呢個地方度啦。如果建築深度人咧，多數係會有一啲嘅叫做導遊啦，或者一啲導賞員啦，去介紹下呢個建築嘅背景啦，同個城市嘅關係啦，甚至乎咧講得深入啲，可能係用嘅建築材料啊、陽光嘅設計啊，呢啲唔同嘅仔細嘅嘢，等佢多啲認知咯。 Manfred 咧， 我覺得等於我去一個旅行，咁我有個當地人，佢帶我捐東捐南，咁佢睇嗰個世界同埋個城市，肯定同我睇嘅唔同嘅。咁變咗，我覺得係另外一個維度，就係陪伴咯，即係有個人喺度跟住你去行，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咁諗，因為我都參加過Simon 嘅大嘅深度遊，咁就好正嘅。因為佢裏面除咗係講緊一啲叫做建築嘅歷史之外咧，咁亦都有啲日事啦。譬如話嗰度發生過嘅嘢，咁唔係一定係建築師識噶嘛。呢個係個即係對人民精神有同埋呢個文學，甚至乎一啲叫做政治上嘅事件發生咗啊，咁你先可以有個360度嘅詮釋噶嘛，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其實你帶出咗一點咧，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再詳細睇睇。作為一個建築師，你真係去一個建築或者去一個深度遊嗰陣時候，你會留意啲咩咧 ，Manfred？ 我即係好得意，我咧又好多時都唔係好刻意想去睇建築。 哦，係咩？ 因為都 建築已經在你心中，所以 唔係咁你咁你係學啫，或者即係抄啦，啲技巧。但係我會覺得最令我會比較去即係會對個地方產生到一啲叫做情感價值嘅嚇， 情感 一般都係佢發生過嘅嘢咯。譬如話，我講舉個例，我講下我去參加三文其中一個啦嚇，佢講中環嘅係嘛？ 通常嚟講啦，就話去到係我哋喺中環，通常喺皇后像廣場集合啦，跟住講下係而家中審法院啊、匯豐銀行啊、中銀啊咁樣講緊唔同嘅佢嘅設計， 即係你會有啲細節會同你講 嘅。哦，即係你講 歷史啊，係 啦，即係譬如話講啲簡單嚟講啦，除咗講匯豐大廈個總行嘅設計之外咧，其實咧而家匯豐總行其實係原本由兩塊土地同一條街嗰度係合併埋一齊。 講多啲呢樣嘢啊！ 係啦，呢啲其實冇咩人知道。其實就原本中間其實佢條 Wall 叫 Warwick Street 嗰度嘅隱藏咗，由於因為有呢一個嘅佢前有 Warwick Street， 所以其實匯豐銀行咧喺好多嘅一啲嘅文件上高或者係佢啲嘅叫做公司嘅嘅名稱咧，都會有 Warwick 呢個 華威街 係啦， 即係而家冇咗㗎呢條街， 冇咗，就係而家你去到咧。中間係一個係個 ground floor， 係 open space 嚟嘅。 係係係， 嗰度以前係條街嘅。 你佢又話，但佢哋又話咩風水唔好啊，又剩啊，所以佢就唔知點點點啊，又整條梯啊，等啲財唔好漏啊。你哋嗰個深度遊會都講呢啲嘢嘅喎，係咪？ 會講呢啲，其實因為根本上啦，我通常我自己去做啦，大深度團啦，或者自己參加唔同嘅深度，都希望攞到個答案就係咩咧？當日個建築師咁樣做咗呢個設計。最後個結果係咪得到係佢自己所做嘅？係 啊係啊係係係。 跟住啲人係咪又咁樣用呢棟大廈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做比較。 好多 嘢俾業主改咗。Foster 唔敢改嘅，配業名都唔敢改，我啲人改硬㗎啦。 係啊，但係我自己咧，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有時我去睇建築咧，嗱 ，whether 係即係 Simon 嘅深度又好，或者我自己去都好咧，我好少咧。是自拍的，即係嗱，我見好多時咧，啲人去旅行咧， 啊，去到汇丰啊，譬如汇丰用翻汇丰咁讲先算啦，佢拧转头自己自拍同汇丰一齐自拍。 嗯， 但系倒翻转头咧，我觉得我自己去到一个建筑物嗰阵时咧，我就会去留意佢啲细节嘅，我自己系会，即系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自己会系一个咁嘅 behavior， 我会去睇下佢，喂，有咩咁得意咧？點解會咁多人讚佢咧？我會睇翻佢啲 detail， 可能甚至係嗱，我未必知佢歷史啊，因為歷史真係要有一個好似 Simon 咁嘅深度遊嘅人去帶我先得。但係如果我純粹去一個建築嗰陣時咧，我就會去即係睇佢細節啦。甚至我記得我即係讀書嗰陣時，我都有即係柴娃娃，我哋幾個同學又一齊去歐洲啊、日本啊去睇嘢。但係嗰陣時咧，我你話真係攞靈感嘅有時，哦，原來他都安到咁樣做嘅喎，或者 Isosaki 係咁樣做嘅，佢個 design 嘅喎，咁即係真係睇到個實物咧，同我哋睇書咧係會唔 感覺嚟嘅， 係啦， 感覺 即係作為一個建築師，甚至嗰陣時嘅建築學生咧，我去旅遊咧，我係會去睇啲嘅，甚至而家都係嘅。譬如你去我去Louvre 咁先算啦。我見有個朋友最近去 Louvre， 佢話：哇，真係逐幅畫逐幅畫咁去睇。但我咧又唔係，我會睇下佢啲舊建築係點啦，我會睇下 IMP 嗰個金字塔個 detail 係點啦，行下佢嗰條spiral 嘅樓梯，蹬下蹬下，好輕盈咁行落去啦。即係我會去 feel 依個 architectural space。就多過去睇裏面嘅 content， 對我嚟講，我自己會係咁。咁同埋咧，我覺得我自己咧好希望係有咧，即係或者 join 到佢哋，誒咁啱有個 local tour， 真係帶我去行嗰個位裏面個位嚟解釋。因為點解我覺得重要？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我自己做尖沙咀個 project 做完啦。咁其實有兩部分，一個就係商業嗰部分啦，另外就係星光大道嗰部分。咁變咗咧，我自己咧都有去帶過類似嘅所謂 Dozen， 我自己作為一個 Dozen 去帶呢啲 tour。咁事實上咧，裏面係令我可以話翻俾行嘅，即係同我一齊行，可能建築師啦，或者係學生啦，帶到佢哋睇一啲細節嘅，即係譬如。啊！依啲位置原來我哋嗰個 atrium 嗰啲 spandrel panel， 即係一塊塊彎曲嗰啲咧，原來全部人手畫嘅啲嘢，就唔係印上去。咁依啲哇，大家完全唔知道你去到唔係啊嘛？嚟到今日你仲揾人手畫八層高嘅 atrium 嘅 spandrel panel 咁，但係事實上裏面又有自己嘅故事咯。咁依啲嘢倒翻轉頭，我就覺得就咁一個人去行，或者幾個人去行。冇一個導賞員咧，係會有一啲嘢係睇唔到，唔知你點睇咧？ 我反而將個問題拋翻俾阿 Simon。首先，點解你會自己去組織呢樣嘢咧？ 我自己組織其實係一個叫做忽發奇想嘅。其實咧嗰陣時做學生嘅年代咧，因為其實我哋學校對面馬路咧就係我喺 Newcastle 讀書啦。Newcastle 球場就我哋學校對面。係好近嘅啫，咁咧成日都會見得到啲球員出入啊，見得到佢哋， 哇， 係見得到嘅，見得到㗎啦，唔止啊，教練都會有嘅，喺唐人街亦都會見到成隊波嚟食飯都會有， 好狂熱嘅，聽講 Newcastle 對足球 係好狂熱嘅，佢哋係都好嘅，成日都會見到啲球員嘅，咁但係啦，你會想知道下啊啲球員真真正正佢哋係會點樣準備個球賽啊，點樣做咧？咁嗰陣時咧就參加咗咧係當地嗰啲嘅球場嘅 tour。其實原來好得意嘅，你去睇下，可能睇下阿仙奴啦、車路士啊，因為英超嘅時候咧係好多人去朝聖，咁我哋都係自然去睇下。儘管我唔係嗰個球隊嘅 fans， 但係咧你會好得意地了解到咧，哦，原來係嗰啲嘢叫做係咁大型嘅球會，佢哋會點樣安排個空間，點樣個更衣室點樣做，個教練會點樣同啲球員去開會，去準備個球賽，呢啲係好多好得意嘅嘢嚟嘅。咁然之後發覺，咦，其實～是不是可以是我嗰時喺英國住啦，翻嚟香港同我自己嗰啲嘅讀者去試下咧，咁不如就試下咁做啦。因為喺巴黎我亦都見過人喺嗰、那個塞納河嗰度有坐船，亦都有講過。咁不如我又自己試下由一個叫做係天星維港遊，跟住又試下做電車遊，跟住慢慢慢慢就大團，咁就唔經唔覺做咗十幾年啦。 哇，咁犀利啊！你 十幾年啊，做咗。 咁其實我又咁講啦，你翻到香港，咁你就將嗰個文化啦，即係一種叫做論述嘅文化啦。你覺得啲咩技巧啊？ 其實咧，我都會永遠都係用一種叫做第一身人嘅感覺嘅。你唔需要將所有嘅建築嘅知識話曬俾佢聽，你只係用人嘅感覺，自己嘅又甚至乎講你自己係可能係個城市嘅面貌、歷史，甚至乎可能講下關於係一啲叫做都市傳說，嗰啲可能都好得意嘅。即係譬如話具體啲講啦，我細個嗰陣時候，因為我媽咪喺匯豐銀行度翻工嘅，媽咪話過， 即係總行。 總 行。OK，Warwick Street 就佢話俾你知。 唔係，呢個就唔係，佢都唔知， 佢都唔知。 佢就嗰陣時細個就話咧，匯豐銀行前面兩隻獅子咧，就一隻就咬人，一隻就唔咬人嘅。咁樣都市傳聞。 我都有聽過，我都聽過。佢話夜晚會走出嚟咬人㗎。 係啦，擘大口嗰只，佢一隻係一隻擘大口，一隻唔擘。 哦，係喎，好似係喎。 係嘅，因為擘大口嗰只咧，個銅獅子上嗰係有好多唔同嘅子彈窿。嗰時細個嗰時咧，可能媽咪即係講笑啦，佢話：嗱，呢只咧就咬人嘅，因為佢擘大個口，你見唔見到好多子彈窿啊？ 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留低， 嗰陣時留低嘅。但其實咧，就嗰時媽咪就嗰陣時我小學生，同我講笑啫。咁樣就話呢啲係嗰時警察嚟，砰砰砰砰咁打過去㗎，咁樣。 嗯，嗰啲叫做都市傳說啦，就是、你流出嚟嘅原來。 唔係，係。佢哋嗰陣時候，即係大家講笑閒話家常嘅一個笑話嚟嘅啫。 其實都啱嘅，我諗建築深度遊咧，其實唔單止淨係講建築，其實可以講下，即係我唔知係咪叫野史啦呢啲，呢啲或者係一啲另類嘅知識，可以豐富到成個即係深度遊裏面嘅一個即係可以俾人享受嘅成分。咁我哋或者嚟到。呢度我哋暫停先啦，我哋喺下一節，我哋詳細少少講香港嘅建築深度遊。歡迎大家翻嚟繼續收睇《建築深度遊》。其實喺香港咧，有好多好出色嘅建築。亦都有好多令人覺得回味嘅歷史建築。咁其實喺咁多種唔同類型嘅建築裏面，我哋點樣去欣賞佢呢？咁 Simon 啊，你帶過咁多深度遊，你覺得有邊啲係令你係即係建築係令你印象最深刻嘅呢？ 其實咧好多都好深刻嘅，因為每一次去到做。呢啲嘅叫深度遊嘅時候咧，其實建築物同成個城市嘅演進係一個好直接嘅關係，甚至乎同成個都市嘅文化根本上息息相關添。譬如話啦，不如反問翻你哋啊，點解香港銅鑼灣嗰度咁多叫橋底辣蟹啊？避風塘 底辣蟹，因為嗰時避風塘有人有嘢食噶嘛，我知道彩船嗰度係咪因為咁嘅原因？ 點解辣啦？ 係 嘛？ 係啦，點解避風塘炒蟹咧？叫係。 是啦，呢個好問題。 喂，真係喺避風塘嘅船嗰度炒嘅咯，唔係噶。 係。 咁就原因㗎嘛。 咁避風塘喺邊度？ 田天后咯。 其實咧，嗰個就係維多利亞公園嚟嘅。 係啊。 就因為咧，維多利亞公園嘅前身就係銅鑼灣避風塘，佢填咗海之後咧，咁就冇咗。係。咁點解會有避風塘炒蟹咧？就因為咧嗰陣時其實一般。中國人啦，都係食海鮮都係蒸噶嘛，咁死咗嗰啲嘅海鮮，咁咪會臭咯，咁咪就唔能夠就咁清蒸，咁咧就所以嗰啲漁民咧就發明咗呢個咧，就用好多蒜頭、好多辣椒嚟辟咗嗰啲味。 哦， 咁就其實係呢啲係一好得意嘅嘢嚟嘅。譬如話另一個啦，我哋成日都會同人講，去到係界限街，大家嗰陣時可能以為係講緊係花墟嗰度會咁樣講，唔係嘅，其實成個界限街根本上就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歷史嘅一部分，就因為係。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就咧九龍半島割讓俾香港，新界亦都就1999年，直至到1997回歸，就係一個咁樣嘅歷史。所以根本上界限街而家其實冇人講呢件事，即係根本成個鴉片戰爭呢一個歷史係一個咁重要嘅中國同香港同英國三個地方嘅歷史嘅見證，冇人會講嘅。呢啲咧就係我成日都喺個叫做係個深度遊裏面咧係會帶領嘅。 佢有個石噶嘛？嗰、那個界限街，我記得嗰陣時講話，即係嗰個分界 是一个石， 系啊， 有地标喎，老友。 系嘛？我睇书睇翻嚟噶。 或者譬如话啦，另外一个而家系好多啲行山人士咧，我前嗰几年喺书展都见我本书系讲关于维多利亚城嘅，即系喺山顶上面有啲唔同嘅，真系有嚿石嘅猫箱。 系啦系啦， 去话翻俾个山顶嗰区咧，其实以前维多利亚城咧系只有洋人先可以居住嘅，华人系唔可以。而我嘅资料冇错嘅话咧，应该就河东雀 系第一个，系 第一个可以住上山顶。 但你问我， 佢都系半个外国人啦。 但你问我咧，我其实我反而我自己个人嘅喜好咧，系中意睇啲新嘅建筑多啲。因为譬如喺Poly 嗰度啦 ，Poly U 嗰度啦，有耍一下啲，有一栋即系你离远你都睇得到嗰、那个建筑，即系好标志性嘅耍一下啲嘅建筑。咁我试过都有一次咧，就真系有个即师朋友就带我去行。咁當然啦，好似你咁講，係有個人陪伴去解釋翻佢原本嘅設計理念，有啲咩俾人執咗冇咗。咁事實上個故事係好好聽。我係反而咧，我自己好中意去依啲建築裏面咧，係聽翻嗰個建築師或者係有個建築嘅團隊嘅人咧，去帶我去睇依樣嘢。但係另外一類咧，我自己都中意去睇嘅咧，就係、是、一啲古建築。譬如慈山寺 啊，慈山寺仿古建筑 系啦，慈山寺虽然唔系一个即系传统嘅即系古建筑，即系好多年留落嚟嘅嘢，但系佢即系好似嗰次我哋都有访问过一啲专家啦，其实佢系好去参考翻晒好多即系中国嘅历史建筑嚟到做，咁但系好多呢啲历史建筑唔系普通建筑师。或者普通嘅市民係可以欣賞到，所以佢裏面咧好得意嘅，佢有個導賞團啦，當然你要報名先啦，唔係行埋佢就得啦。佢係會帶你由即係帶我哋啦，係由入口逐個逐個唔同嘅建築物去行同埋解釋。咁然之後，因為每個建築物裏面都可能有唔同嘅佛像啊、唔同嘅菩薩喺度咧，咁亦都佢哋會好即係詳細咁同我哋解釋，喂點解會有啲咁嘅菩薩會擺喺度呢，原因係乜嘢呢，係令到成個故事性呢係完整好多。最得意嘅呢其實就係、是、去到嗰個圓景嗰度嗰陣時呢，佢咪有個觀音像喺度嚟嘅。佢都有解釋其實觀音像個結構係點樣啊，佢用咩材料做喺出面嗰、那個係 cladding 嚟嘅其實。而係令到佢雖然係白色又唔會污糟喎，咁呢啲嘢咧，其實對我哋即係建築嚟講，我係好有興趣。咁而佢成個園景本身咧，亦都係有中國嘅氣，即係宗教建築嘅氣息嘅。咁成個行埋去嗰陣時咧，令我覺得係哇，即係個心靈啊，即係洗滌咗心靈。即係簡單講一句，佢最好嘅地方嗰陣時啦，佢仲可以安排到有一餐係齋菜。咁大家就真係坐喺佢個食堂咧，同佢哋我唔記得咗有冇啲禪師或者法師喺度啦，一齊去用膳，嗰、那個感覺係異常嘅圓滿咯，對我嚟講。咁我自己其實亦都有帶過少少類似嘅 tour 嘅，佢裏面亦都好得意嘅建築，譬如佢有啲半圓形嘅玻璃 tube 係九米長，嗰陣時咧其實就。冇咩地方係做得到咁嘅玻璃，有咁嘅 technology 同埋咁長，最長九米。咁我哋係要揾好多哦。嗰陣時喺中國裏面咧係仲未做到九米長，而家得㗎啦。咁嗰陣時我哋變咗要四圍去揾嗰個製造商嚟到做。咁跟住我帶 tour 嗰陣時仲問啲人，你知唔知點樣做咧？呢兩塊玻璃點解會彎嘅咧？咁大家都估都唔知咁，當我開估嗰陣時候，哦，原來有個帽嘅咁，大家就覺得哇，即係嗰個感覺，即係有多時喺個建築細節裏面咧，普通嘅市民未必係會有機會咧去欣賞到，但係倒翻轉頭喺一個導賞員嘅帶領之下，譬如 Simon 你正話講有啲 behind the scene 嘅 story 嗰陣時咧，其實大家就會覺得哇，原來係咁噶，嗰個感覺咧。是異常滿足咯，對我嚟講，我自己覺得嚇。咁你有冇參加過一啲 tour？ 你真係覺得我未帶過你，好似就 我冇幸啊。不過我就比較即係 結構性啲去睇呢個問題啊。第一就係由建築物嘅導賞，第一就係城市嘅導賞。我諗 Simon 就係一啲城市類型嘅，咁城市嘅一定同嗰個地方嘅歷史會有聯繫啦。咁我都認為就有趣嘅建築物咧，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好有趣嘅就係、是、去台灣嗰個101係咪？ 係 101咁啊，佢就講點樣去防地震啊。佢有個好大嘅波喺中間，咁就叫 damper 嚇。咁啊，佢就即係佢因為佢有地震，佢就另外一邊嘅話，佢個波就會去另外一邊。我就覺得哇，即係好勁啊咁樣。咁之後咧，又去電視節目睇到同一樣嘢，但係你自己親身去經歷又係好有意思。 你講開嗰啲 damper， 你知唔知香港都有嘅？ 系咪边栋楼？ 嗱，有两栋住宅大厦喺半山，咪好高嘅。其实佢里边都有个 damper 喺度嚟。咁、但系咧，佢就唔系用石屎，佢系用水缸。 哦。 即系佢系一个大水缸喺个屋顶。 哦。 但系里边咧，佢就有一块块嘅 bubble。 哦。 咁当你成栋大厦摇嗰阵时咧，啲水咪跟住摇。 哇！呢个又。可以下一集講啊， 係啊，又令到佢可以個搖晃嘅幅度咧係減細，即係同你正話講嗰個101嗰個咧有少少類似。 所以呢啲咪深度遊咯， 係 啊。 咁翻啊，你講， 唔係我就係覺得可以講下城市嘅一啲例子啦。其實你頭先講過香港除咗話中環啦，做啲乜嘢你會覺得係有意思嘅，即係一個區域咁樣去睇。 另外不如講下啦，就其實兩個地方其實好得意嘅就係、是、第一個就譬如話咧喺天后，就係、是、聖保祿醫院對面嗰座咧就係聖瑪利亞堂。咁、其實如果你外面望落去咧，佢係用紅磚有綠瓦，似係中式建築嘅，以為係寺廟，但係實講係間教堂嚟。 係，我知道， 係啦，係好得意。咁其實 即係個塞喺東苑道口嗰個。 係啦，大部分人咧都冇乜特別點為意。但每一次我帶銅鑼灣團嘅時候咧，都同佢講：我呢條實係間教堂。其實冇錯，而特別係咧外地人咧或者內地嘅朋友嚟睇咧，佢哋唔相信嘅。佢哋唔相信會咁樣起一間教堂。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點解會咁做呢？因為咧嗰陣時其實係喺嗰度嚟講咧，個教會希望發展係華人社區嘅傳教。咁咧，由於嗰陣時大家都比較保守，而且亦都近海啊，所以嚟講咧，佢哋會認為一啲宗教建築係要寺廟嗰個方式嚟去設計，就會咁樣。所以先出現咗一個咁樣咁特別嘅叫中西合璧嘅教堂。 喂，其實你依個係一個文化遺產之類嚟喎。係 啊， 係咁講喎。 點解會走銅鑼灣咧？ 其實冇緊要㗎，其實但周圍都睇下噶嘛。即係話中環又去下，金鐘又去下，咁我去下銅鑼灣，去下度。其實好多嘢係好多嘢係一個叫做城市嘅演變嘅。譬如話，就算我帶電車遊都好啦，一行親去到係英皇道，我就會問啲人啦：你有冇留意到點解英皇道一邊就喺山上面，一邊就喺其實係喺個海邊嗰、那個層、那個 level 個層差咁大呢？你會其實 英皇道係咁 填海噶嘛？因為嗰陣時 係啦，因為其實以前嗰陣其實寶馬山嘅山腳，佢嗰度咧就係話，因為係佢要開闢英皇道，所以就鏟咗個山腳，所以英皇道係一邊就係全部喺山上面，一邊就係沿住海邊嚟嘅、 哦， 所以係油街嗰邊咧，其實係個 Warhol 級一級，而嗰個以前係個碼頭嚟嘅、即係而家 AIA 嗰個電器島嗰度啊，嗰度以前係個碼頭嚟嘅、 你點知咁多呢啲嘢㗎咧？你邊度揾翻嚟㗎？ 自己睇書啦，自己個人抄啦，跟住又睇下唔同啦，跟住可能有歷史博物館又會有啲嘢啦，咁每日會睇睇啲，咪記物記低佢咪喺度咯。 其實佢正話三文講嗰樣嘢，我又知，知唔知點解我知啊？因為嗰陣時咧，我曾經負責過皇都戲院個 project 啊，我都 我哋做皇都嗰陣時咧，其實我都有帶過一啲深度遊，但係嗰啲深度遊就係帶去睇 existing building 有個 building， 同埋咧我哋下面有個展覽，但係個展覽裏面咧，我哋其實嗰陣時舊公司個做法就去搜集曬之前有關皇都附近嘅歷史，所以咧正話你一講英皇道咧，我就記翻起哦，舊陣時其實嗰個位咧係海旁嚟嘅，其實係。是海旁嚟嘅，咁變咗其實依類型嘅嘢咧，又係即係普通市民你搭電車經過咧，見到啊有個皇都喺度喎咁，但未必知道真係 behind the scene 嘅 story 咯。所以建築深度遊依樣嘢咧，其實或者城市深度遊都好啦，其實係值得大家去再鼓勵多啲人去參與。 其實係除咗了解附近我哋生活裏面嘅建築物之外咧，同埋亦都會了解多少少我哋個城市本身嗰個文化同埋歷史。咁不如咁啦，我哋喺第三節我哋再翻嚟講下，睇下有冇啲外國嘅例子，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歡迎大家回嚟收睇《學人沙龍》，我哋今日講嘅係建築深度遊。嗱，正話我哋咧就講咗好多香港有啲例子啦。不如 Manfred 哥，今次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外國有冇邊啲特別嘅深度遊，你係覺得好有趣，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我覺得做學生嗰時候，我哋去倫敦就睇一個Jack the Ripper。喺倫敦，即係嗰個開膛手傑克啊，嚇，即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謀殺兇手。 帶你去睇咩？ 咁佢咪帶我哋去首先佢犯案嘅一啲點啦， 逐個睇。 咁但係 喺附近嘅全部都係， 佢一條街，即係喺倫敦嘅Southwark 附近嘅。咁 London Bridge 附近嘅，咁其實佢亦都借住呢一個背景，就講關於倫敦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一啲情況。咁亦都佢亦都去有個有喺佢其實個犯案嘅主要嘅地方喺 Whitechapel， Whitechapel。咁其實有啲距離嘅。咁我嗰個覺得幾得意嘅。咁另外又有我會睇一啲爵士樂手嘅去啲。酒吧啦，啊邊度玩過啦？ 即係 bar hopping， 但係 jazz 嘅， 就係 jazz 嘅， 係啊，咁啊好有意思。咁啊，我亦都嗰陣時亦都喺維也納住過啦，咁亦都有好多啲名人啦。又話貝多芬就嗰度啊，呢個弗洛伊德就嗰度啊，呢個Karl Marx 喺嗰度啊，咁好犀利喎。 作為一啲文藝嘅生活， 文藝生活就咁亦都北京啦。有好多啲叫做四合院或者胡同嘅一啲導賞啦， 佢有導賞喺度， 有譬如話有唔同嘅歷史人物住過嘅地方啦， 譬如咧 例如我嗰陣時就呢、這個唔係深度遊，不過淺度遊啦，就係、是、我有位叔叔佢就賣咗劉墉嘅故居。劉墉啊，即係嗰個乾隆嘅宰相啊。咁如果你哋細個睇過《劉羅窩》，就講佢嘅故事嚇，即係佢就一個好聰明嘅宰相啦嚇。咁啊，有佢嘅一啲事蹟啦。咁你都可以睇下頭先你話建築嗰啲一啲對於呢個官宅嘅一啲規格啦。啊，可以講解好多時我都覺得一個大都會唔可以缺乏咗有佢嘅一啲故事嘅串連。 係咩類型嘅建築嚟㗎嗰間？ 都係四合院， 都係四合院。 四合院嚇。咁我覺得香港其實冇講香港，其實我哋係真係好感激啊 Simon 呢類型嘅一啲好有心嘅人。其實香港我都試咗幾個 tour。咁有 walking tour， 有 secret tour， 亦都有 Simon 呢個建築類型多啲嘅。佢將我哋本身潛在嗰啲故事浮翻咗水面。呢班人值得我哋致敬嘅。 喂 ，Simon 啊，咁倒翻轉頭，你喺外國應該都有參與過或者自己帶過一啲深度遊嘅，可唔可以講翻一兩個地方？俾觀眾知道一下咧。 嗱，如果譬如話咧，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啦，就係喺巴塞隆拿啦，咁就阿膠碟啦，即係中文叫高迪啦。咁譬如話而家就佢個聖家大教堂啦，就起咗成100年都未起好啦，不過就嚟起好啦。 唔係起好咗啦咩？ 未起好， 未好， 未起好。 不過使用咗，開放咗俾人使用。 係啦，係啦，係啦， 可以開放咗，開放一年幾兩年㗎啦。咁、 咧 就裡面咧就而家開始就多咗好多嗰啲叫做係真真正正嘅導賞團，講下膠碟點樣設計啦，跟住然後啦，就其實咧佢原來咧係每一埲牆咧，佢個兩個東西兩個門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聖經故事嘅。 真係有聖經故事。 呢、這個真係 Gaudi 嗰陣時諗咗落嚟， 真係 定係俾而家嘅人加落去嘅？ 唔係，嗰第一部其中一個咧係喺東邊嗰個咧係 Gaudi 自己親手做，親手嗰時係佢設計嘅。 Okay. 之後後面咧另一個咧就由個雕塑家去再接手嘅。 嗯、 但係啦，成個骨廊裡面咧，佢仍然咧成個教堂都係由 Gaudi 去做。 嗯、 其實啦，我今次我啱啱。我去年去到啦，真真正正去感受得到咧，真正 Gaudi 嘅設計。譬如話第一樣嘢關於陽光，佢真係喺個南邊射入嚟嘅時候，啲陽光咧，佢好多唔同嘅彩繪玻璃，然後咧唔同顏色嘅時候咧，真係會因為嗰個陽光嘅角度嘅變化，佢橙黃綠真係會有一個真真正正嘅層底嘅變化。 呢啲就係建築嘅光影， 建築嘅光影啦。 哇！咁你咪真係四季都要去一次。 其實你 唔同嘅喎個太陽， 其實唔係每次，係早五晚你都去一次， 早五晚都去一次， 係啦 ，OK。 然後啦，跟住另外咧，好多人咧都會係落到地府啦，見過可能係都就咁，如果純粹打卡咧、 嗯， 你就話啊 ，Gaudi 真係一個鬼才，佢唔係一個天才，佢個鬼才， 嗯、 因為咧佢做呢棟大廈嘅諗個設計嘅時候咧，其實佢將棟大廈係倒轉嚟， 個繩嗰個雕塑，係 啊，繩係吊好多唔同嘅細嗰啲米袋， 八米袋， 嗰米袋又或者沙包咁啊，沙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佢點解要咁做呢？因為其實咧，成個聖加大教堂咧，都其實佢原本嗰個嘅骨廊個結構咧，都係根據住哥德式建築嘅、 嗯， 都係用唔同嘅拱門。 拱門。 但係啦，如果佢做個 model 嘅時候，做個模型咧，用拱門喺上面去加嘅時候咧，係難做嘅。咁佢亦都難改。咁佢實性，佢形機一觸轉咗佢咧，就由將成個模型調轉佢，就將個 compression member 就變咗係 tensions。 嗯， 即係由一個受壓就變咗拉力，咁因為 拉力變受壓， 係拉力變受壓，咁啦，咁然後咧調轉嚟去諗成件事，咁就變相咗咧，就將佢成個拱門噶啦，全部係調轉嚟去做啦。 幾好喎！啲建築師可以由取材住呢個方法，將個設計係倒翻轉頭嚟到設計都好喎。 而家有電腦啦，大哥。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係啦， 係啦，唔止呢樣嘢。譬如話啦，阿 Gaudi 其實咧，嗱，如果你去到個個都會認為咧 ，Gaudi 係一個藝術家加一個雕塑家，你以為佢係一個咁樣嘅人，但其實唔係嘅，佢係一個好精於結構。建築結構精於數學嘅人嚟嘅，如果你係好深度去要了解嘅時候咧，嗱，平心而論，我自己都花咗足足日幾兩日去睇佢成個博物館裏面啲 document， 影咗相就睇咗 documents， 你先至會明。譬如話啦，佢嗰條柱咧，雖然你話彎彎曲曲好似樹枝形，但其實佢分開三節，每一節咧嗰個粗嗰度咧就成同佢嗰個diameter 同個高度咧係成一個比例嘅。 嗯，啊咁，除咗西班牙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啲深度遊嘅外國嘅案例咧？ 咁當然就係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就係東京嘅表參道啦。因為成條街啦，雖然話係對一般人嚟講係一個叫名店街，但係對建築師嚟講咧，就其實可以話係一個建築博物館嘅。一條街裏面有五至六個係建築嘅大師喺度，係即係有佢自己嘅設計喺度。咁成條街咧，如果你係一個建築愛好者，你會好享受， 好 happy， 好 happy， 因為係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有歐洲嘅大師，有日本當地嘅大師都喺度做設計。嗱，譬如話例如啦，我自己好深刻嘅印象啦，就係梅島和世同埋西澤立衛啦，佢做過其中一座嘅名店啦。嗰座名店好簡單嘅啫，就係一個四四方方嘅玻璃盒嘅啫。 但兩層皮嘅， 兩層皮嘅。其實咧，佢外面一塊玻璃，但係後面 你以為 有，你以為唔係好複雜，其實佢只加一塊膠板。咁然後咧，中間喺兩層中間加一盞燈，咁咧就令到啲嗰個喺地下個燈咧係會咁樣反射，令到咧成座樓咧喺日頭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個係白色嘅 diamond， 夜晚咧就發光嘅一個嘅寶石。是好靚，我自己喺學生嘅年代嗰陣時咧，去到第一次去東京啦，都已經覺得真係好靚。我初初以為係一啲好複雜、好昂貴嘅建築，但係原來咧唔係，係好簡單。 嗯， 佢叻在邊嘢咧？真係日本人嗰啲叫精細嘅 workmanship， 嗰啲手工， 嗯， 真係嗰啲係九下度角，真係比九下度角你，唔係89，唔係88。 嗯，你度過嚟。 欸，我真係拍發過去， 真係 有 呢啲係靚黐線佬， 真係靚， 呢啲就係建築師 嘅建築師痴漢啊， 真係 帶埋個鋼尺， 真係你去咗度，真係你好嘢，你真係拍手掌 啊！ 日本人嗰啲嘅叫做係嗰啲叫做係個工藝， 嗯。 另外一個啦，喺過少少啦，另外一個名店，佢真係咧就係喺個好似一個你以為係一個好 free form 嘅求其去做嘅嘢啦，做啦，然後喺啲唔同嘅窿咧，裡面咧就係咁黐塊玻璃，好似好簡單，但係其實咧，佢成個外牆嗰個位咧係冇柱嘅，佢根本上個外牆咧自己就係一個結構，喺個結構裡面，然後咧遇一個暗框。咁聽落咧，好似冇嘢啫。今日石屎裝玻璃， 係咯， 係咯，好簡單。但係其實你要記住，你係要一個結構牆上高做靚個收口，然後埋一個暗框，然後將來裝玻璃。 嗯， 係唔準錯。 嗯，你有冇埋去度過啊？ 呢個摸過啫，冇度過。 因為你入唔到去， 入到入到，你摸到，但係真係你見得到。呢啲就係人哋日本人嗰啲叫工藝嗰份。 即係好似斜斜嗰個啊嘛，嚇石屎嚇。我覺得咧，依個即係題外話。其實呢個就是永恆和不永恆的概念，因為你剛才看到表山道那些建築物呢，是為了一間店而起的，它不是說起一個廊就貼個名字下去的，它真的為了千秋萬載這樣做一棟關於他們那個品牌的一棟樓，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深度遊的我會自己 去考量的東西，就是那個民族性他對於一種永恆的概念。 反而我會這樣看，他們是我相信你正話講啲名店係時裝啦， 嗯， 但時裝嘅品牌同埋佢個風格係會變噶嘛。咁正話你講到永恆，呢啲大師嘅作品係咪真係可以十年、二十年，可能個品牌都已經轉咗啦，佢個 style 啦，都會保持不變咧？其實依個又係值得我哋去即係諗一諗 嘅。所以我哋好多時去睇香港嘅一啲深度遊，其實個問題就係、是。佢本身個係啊，孫中山喺度搞個革命，嗰度就邊個喺度飲個茶，但最後嗰啲地方都面目全非，即係佢冇一種叫做停留喺度，佢永遠都係變。但係你頭先講嗰啲日本啊，甚至維也納嗰啲啲案例，就佢會永恆啊嘛，好耐一百年、幾百年係咪？ 唔係，咁我諗香港嘅例子亦都即係保育得好嘅，亦都有唔少嘅。 都係嘅，但係佢個內容就唔同咗咯。 係啦，即係要依樣嘢要，其實可能我哋下一節我哋大家用啲心思去睇睇，如果要做好香港嘅建築深度遊。作為建築師，我哋三位係啦，有咩建議係可以令到即係建築成為一個真係深度遊嘅重點，令到市民又好或者遊客都好，都可以好好地去或者即係更加深入去欣賞個故事同埋個歷史文化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去分享。歡迎大家繼續收睇《學人沙龍建築深度遊》啊 ，Manfred 哥，嗱，而家香港就 promote 緊，即係要四處都係旅遊地點啊，又 promote 緊旅遊事業啊。咁你覺得其實大嶼山會唔會係一個可以發展深度遊嘅地方咧？ 直情應該做咗好耐啦。你由360去大佛，咁一直到去到大澳，咁都要坐車啦，咁然之後就到大澳已經可以玩一日啦， 係啊， 咁有幾多故事啊？棚屋嗰啲海產，仲有警察局，佢本身已經係好有歷史價值嚇，點解會個警察局喺嗰度啊？點解會變咗一間酒店啊？係嘛？ 喂，咁其實裏面除咗真係有棚屋之外，嗰啲棚屋裏面其實係咪可以都係一個深度遊嘅地方咧？你覺得？ 有幾個好似一間棚屋係有一個博物館咁樣嘅。 哦，有一間。 記得佢就係、 是。哦， 你喺嗰個橋嗰度，即係有啲聖索橋啦，聖索橫水道嗰度咧。 橫水道嗰度。 我嗰少少有一個叫做漁民嘅博物館嘅。 咁細間？ 好細間嘅。 不過我覺得其實大澳本身啦，除了正話講棚屋之外，其實佢嗰個民生嗰個感覺，即係四圍都係賣海產啊、乾貨，其實是一個好得意嘅體驗。你諗下，香港其實好少地方係咁集中會有類似嘅嘢賣。 嗯，冇錯冇錯。 咁但係我仲令我諗起咧，其實喺大嶼山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古建築嘅噃， 即係警察局咯。 係啦，咁嗰個而家轉咗做酒店啊嘛。係。咁其實係咪可以有啲深度遊？嗱，除咗係一日去一個咁嘅地方，其實可以鼓勵大家可能喺嗰個地方係住一晚，體驗一下真係古蹟一個古建築裏邊一個生活，然之後第二日再可能再去大嶼山其他地方咧。 咁呢個就深度遊再通常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 day trip 嚟嘅。 嗯， 呢個就深度遊啦， 深深 其實住埋喺裏邊係嘛？ 係， 即係等於你我哋頭先咪後都有講話，去外國有啲監獄佢 convert 咗做一啲酒店係嘛？所以我覺得香港其實咧同英治時代有關嘅一啲古建築咧，好值得深度遊嘅，就是我哋有提過啦，喺金鐘啦，翻去金鐘啦，有一個好值得去睇嘅一個深度遊嘅地方喎，係咪先？ 就 Asia Society 亞洲會啊嘛，咁其實而家嚟講，其實大家都可以隨便去參觀，其實佢有你可以去食飯啦，亦都有啲藝術展覽啦，而佢後面喺山後面咧，其實就以前係英軍嘅軍火庫嚟嘅，咁譬如問下你哋啊，點解嗰度無情情有軍火庫喺嗰度嘅？ 因為個海軍有啲船擺喺下邊啊嘛，啲大炮飛機啊，冇飛機嗰陣時。 啱咗一半，其實咧飛機其實應該有嘅，我相信嗰時係嗱，其實咧講佢最主要咩？第一，香港公園本身咧，其實咧係軍營嚟嘅， 之前 是英軍軍營，其實而家嘅茶具博物館咧就係嗰陣時嘅三軍司令部 啊嘛， 司令部嚟嘅。然後啦，跟住咧係去到咧遠東金融中心嗰度咧，嗰度其實就係威靈頓嘅水軍嘅軍營。軍營嚟嘅，嘅碼頭嚟嘅，軍艦係派喺嗰度，所以啦，就其實咧呢一度咧就嗰度後面有軍火庫，跟住然後咧就嗰陣時啲軍火就係用嗰啲 cable car 咁樣吊落去，係一個咁樣嘅組合嚟嘅成個城市。其實點 唔同曬喎？而家真係 而家唔同曬，但係其實都你見到城市有印記嘅。係點解天馬艦嗰度仲係軍事設施，仲係嗰度啊？ 哦。 其實都係點解原因？只因為好簡單啫嘛，因為你維港兩岸魚人嚟打入嚟，嗰度咧就係 最 centralized， 最 centralized 嗰度，因為就係成個嘅係政治同埋係金融嘅中心。一打入嚟嘅話，就直上就係以前嘅就叫廣東府，而家叫禮賓府啦。就係咁嘅原因，所以嗰度係注意重兵嘅。 其實我哋可以有一個我都好想去嘅深度導遊，就係軍事嘅深度導遊。其實香港都有呢啲。 有香港其實有係關於係二次大戰時候咧，其實而家嘅我哋叫港島徑，港島徑我成日有長跑或者係好多，基本上港島徑咧就係嗰陣時二次大戰時候咧，其實係好多嘅軍事設施連係住一個嘅軍用嘅渠道嚟嘅，係係有嘅。 哇！咁其實講如果真係要吸引多啲旅客過嚟，其實正話大家講嗰啲位置可以深度去。研發一下加多啲 content 落去，其實未嘗唔係一個好好即係令人注意嘅地方嚟嘅喎。 另一個滄海遺珠覺得咩咧？就係嗰啲街市啊！我哋其實香港咧好多地方咧，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啦，有波鞋街 哦，而家都有 有呢、這個咁啲又油麻地，又有賣啲工具你應該識好多啊，Simon。 嗱，其實嚟講香港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哋有好多好多好特色嘅街道，其實咧喺外國咧係好少有，譬如話有波鞋街啦，有金魚街啦，有花墟啦， 玩具啦， 玩具嘅就都有啦喺旺角啦。另外就譬如話有雀仔街啦，咁另外喺深水埗鴨寮街有工具街啦，另外就專係賣廚具用品嘅，專係專業嘅餐廳嘅用品喺新田而家同上海街呢啲嚟講係其他地方好少嘅。另外係新田里街喺佐敦嗰度有一辣全部專係賣佛像嘅， 或者海美街咯，喺西環 海美街啦。呢啲其實咧好多嘅係特色嘅街道咧，係香港好特別，其他外地嚟講咧冇咁多咁嘅類同嘅例子喎。 咁如果你要解釋翻俾啲旅客聽點解要去呢啲地方，你會點同佢講？ 啊，唔使同佢講嘅，佢自己會有興趣睇嘅，因為咧喺外國冇啊。 其實好多時咧係叫深度遊嘅旅客嚟講咧，佢哋就係想見一啲佢哋自己個城市裏面冇嘅地方，即係反而你話去睇迪士尼，佢哋自己國家都有啦，反而唔係咁特別好有咁興趣，反而另外一啲譬如話啦，我哋係去睇除咗街道之餘，有陣時咧我哋唔一定下淨係講個硬件。可能甚至乎軟件，譬如話我、 exactly. 我去到睇Manhattan 就 Madison Square 麥迪遜廣場，咁咧其實我都係去基本上諗住朝聖睇下NBA 球隊嘅啫、嗯，其實純粹都係 你都好中意運動嘅，你 係啊，即係叫做嗱，以前電視見過人哋打 NBA 係咁樣 啊， 點都親眼想睇下個球場係點運作嘅，咁其實咧初去睇你我都以為咁啊，原來唔係好得意就話嗰、那個球場咧係全個地球最繁忙嘅球場之一。 係， 佢能夠可以係咧日頭咧係打 NBA， 夜晚咧就可以係去到做嗰、那個打冰球嘅，打 ice hockey。 哇， 係可以同一日之內，同一日之內 換啊？ 唔係，佢根本上好簡單咧。其實個得意地咧，其實好精妙嘅地方就咩咧？本身個地板根本就係不嬲鋪咗冰嘅，然之後咧 佢、再加花層落， 佢加個隔熱棉，然後再鋪個木板， 就好快可以。 好快幾個鐘頭之後咧，就能夠咧就可以打完 NBA 就轉打 hockey， 跟住然之後咧第二日咧可能打係woman NBA、WNBA， 可能甚至乎咧過幾日就轉頭咧就可以係直頭係去做嗰個演唱會都得噶。 喂，咁其實聽咁講啦，其實香港最新啟德嗰個體育園咧，裏面嗰個球場咧，亦都有咁嘅，即係可以變嗰個設施。一時佢可以變做草地，因為其實佢有得升降噶，我睇過嚟。一時又可以變翻做即係做演唱會，你唔可以俾草地噶嘛，你會嘥咗個草地噶嘛。咁其實類似嘅深度遊可以真係香港都可以做到噶喎，唔係淨係麥迪遜廣場，但可能未必轉得咁快噶嘛真。但佢亦都有個天幕。就係、是、你落雨嗰陣時候，佢可以遮住個球場。但唯一一樣嘢令我嗰陣時候我參觀過啦，又係導賞嗰個天幕咧，就要好慢好慢，因為好重啊，其實係、就唔可以即時。你好似個太空火箭，哦出發咯， 唔係 嘅，好似都要幾個鐘慢慢俾佢騰。但類似嘅嘢其實可能好多嗱呢啲新嘅嘢，可能好多遊客或者市民都會有興趣都唔定。但你正話講開。我又覺得奇怪，點解淨係香港先至有一啲街集中係賣同一樣嘢嘅咧？係、一個文化定係咩嚟咧？ 嘅基本上我覺得成行城市嘅啫， 成 行城市， 即係呢個 concept， 成行城市呢個 concept 係啦。其實另外一樣嘢得意就係咧，其實好多時軟件係可以係發揮，譬如話又講喺 Manhattan 啦，有喺 New York Manhattan， 而家今時今日仲有係叫 Sex and City Tour。 就嗰套翻嗰啲地方 係啦，就係、是、嗰套電視劇喺度。咁然後咧，因為佢係基本上係講緊 Manhattan 裏面，係基本上佢真係實景拍攝。 係 咁，然後啦，就好多時而家咧啲人咧係會真係參加翻個 tour， 睇翻當日拍攝嗰個場景嘅，係、會有嘅。咁、其實香港絕對可以發展啦。你話李小龍嘅電影或者成龍嘅電影，好多都香港 雨森嘅電影係。唔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啲。Tours 我好欣賞，我都一定要即係睇嘅。譬如話 Secret Tour 啦，開始而家 Walking Tour 啦，有你啦嚇，你哋帶嗰度啦。我仲有一啲而家越嚟多啲文學嘅一啲深度遊，例如張愛玲嚇，佢之前住過個地方，黃霑嚇，佢之前住佢行過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要令到香港正話你講嗰啲地方重新發光發熱，其實一就係首先要好好地保育翻嗰啲地方先咯。第二咧，其實就可能真係要決策方咧，係睇下係咪可以培訓啦，多少少真係一啲導賞員啦，可能係一啲新進嘅建築師做導賞員又得，或者一啲有經驗嘅建築師， 佢歷史學家得㗎，係 啦，做導賞員，因為咁樣咧，就真係可以令到參觀或者參加個導賞團嗰啲朋友咧，係有更加深度嘅知識。同埋令到佢有可能有啲真係哇！我唔知道係咁嘅喎，原來中銀係咁啊，原來係哦嗰、那個皇都原來係咁樣喎，嗰、那個上面嗰個顯架 有好多嘢其實係本身係有喺度嘅，譬如而家都發生緊㗎，譬如有啲叫係功夫嘅深度遊，其實咧有啲人係專程嚟香港體驗學下詠春係有嘅，咁因為 前幾年咧好多熱門嘅電影啦，李小龍熱入定期又會係又翻熱啦。咁根本上大家其實係會有人專程嚟香港，係真係住一段時間，咁然後學一學，體驗一下打咏春。是有人咁做嘅。 哇，其實呢樣嘢真係令人非常之興奮，即係香港始終係有一啲文化咧，係鼓勵到就算外國人咧，都係可以嚟香港。嚟到節目嘅尾聲咧，咁我都想咧，大家咁三位建築師啦，推介一啲深水嘅深度遊俾啲觀眾聽下。嗱，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睇戲嘅，我就覺得咧，可以。搜集翻曬咧，香港曾經拍過一啲出名電影嘅街景，然之後咧就當然啦，要最好就係有埋 VR 或者 AR 嘅嘢，你俾一集 audience 行埋個街景嗰陣時咧，可能就係見到李小龍同人對打嘅，或者李小龍攞住個三雙截棍就喺度舞嘅，嗰個感覺咧係淨係香港有咯，我覺得。Maverick 哥，你點睇？ 雖然香港李小龍好少喺香港拍戲啊，不過我反而覺得咧你頭先講個諗法好，好多人都嚟香港都係揾啲場景去打卡啫嘛。咁即係點解唔咁做啫？我就會覺得我哋啲郊野公園啦，其實都好多係一啲戰時嘅遺址嚟嘅。 係啊， 咁咧會有好多啲碉堡，其實係有呢個深度遊嘅，即係香港係有嘅。有啲導賞團咧專係帶佢睇嗰陣時抗日戰爭嗰陣時嘅一啲要塞。咁點樣去防守嚇？我哋呢個咁嘅東方之珠，有意思嘅真係。 沙文咧， 我就會建議大家去參觀唔同嘅球場。 嗯， 因為咧， 咁犀利 係啦，因為唔同嘅球場啦嘅時候咧，同佢當地嗰個文化咧係好有關係嘅，而且當地人咧係非常之熱愛佢哋支持嘅球隊，甚至乎個球場咧係佢哋成個城市向心力嘅場所嚟。 Very good。嗱，今晚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希望下一集再同大家再傾下學人沙龍。